的确心里向蛮亢奋。那么在搿里来讲呢，我是应该来参加搿场演出的，因为从平台的师承关系来讲，我的上山云关上点亲辣海。因为你的先生尹延之啊，尹延之的爷是尹三庭乐先生，那么我先生李石庭。但尹三庭是师弟兄，这个唐王的四十妹。那么有些来尹延之呢，又跟杨振勇。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冰块，我辈分占个一级。那么上三云第二个先生蒋云熙，那么我的太太呢是唐庚两个学生子。本来是不搭嘎的，那么蒋云熙刚把那唐庚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那里平辈子。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连上山云自个来改吧，我把搞不清爽了。你两家头在唱台头，杨内部没说是两位的戏曲，杨内部三八彩，今朝日里向银鼓堂破气四音。今朝院里向两家头了，密室当中碰头。现在杨内一口，只看见个三八彩了，响不落地，都震得闷声不响。立刻来打，让我上去叫医生。杨内部走到你门前，恭恭敬敬。啊，师妹，有声杨内部。是相遇的 两袖，三八彩已经上不得。杨来福啊，你对我唱的说话哪够当的？说你身体一般，哎， 不错。再来，再端到你的门前，啊，师妹，请坐。这是杨内务离场四个座，三八彩，离别四别，离都不离，彩都不彩。那杨内务想，两只眼睛急切盯了三八彩的浪口。 哎，你不想了？啥结果？听说三八彩还为的接出两只彩眼睛，盯到这那杨内务的浪吗？ 眼光把眼光碰头。虽然不些辰光不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海话啦。他们四个相会，没无声音。 家星星哎， 你的妹儿啥心， 你狗儿成， 对我的培养。 离不开爷娘对我们谆谆教诲，丁丁离不开广大观众对我们支持的是关爱。谢谢。好句不上百家语，但不仅百口大合。今朝五百事体没得西农队来不行，去进西农队，只可见勾把轻松，领音泄露，一个人只觉得心旷神怡。哎，十三妹妹，你都比往下守得了一人，轰隆隆隆隆隆，带三弟的声音。少年家，要训十刚好，老老给吧。西农队队三爷，大家去看看了。桌子搿边身影一大路追过来，只看见每栋一片光亮，光亮居中一座中塔，中塔的石阶浪下坐下一个人，神德之徒，碧龙之眼睛不隆隆隆隆，带一条亚深神。哎哟，搿个人的长相跟你带出来的三爷神真是天壤之别。这个人长得破得来，一容不迷，不虚时尚，一口水写的腰皮剧。哎，你在口口里你没上的别家得谁得也谁，这个一早谁得的老后人情。反正是好军人，公路四周你没呼吸，并来得的这样一水好生意，我们也听过那一出亚生人在办，所以这一大的门前没来的人让侄儿先听。第三一个朋友姓三弟，是个肾肝上的啥的得得得且肾上的，因为得的一水好生意，人家不离个要害叫你沈三弦儿。美女提来规矩，大家一大来第三一极力孤中丁丁眼睛们的背些有个神农也带给他来唱大功的。你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条三衣带舞，心口子半年阿也苦苦的了，门里不知阿有几个听靠丁丁眼睛的蒙松蒙松眼睛扎开来对门里一口好两只脚，哎呦，两只脚是最公公听靠的。今在生意一塌糊涂，骗他个子。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哟 ？A 身太气。在家是口里搿种样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味的。自家一水好生意，不人来欣赏，一是枉然。搿么别再，今朝既然只有我一个听客，我还要帮帮你忙，碰碰你啥？水深在袋袋里向，侬袋袋里向剩一点零碎果子，通通摸出来，往你边上搿只藤边里向倒去。我来与你开一口啥？吧，擦啷啷啷啷，哎呦！动一动的等别的像个声音听得了像一道过去再过夸啦啦啦泪香的姑娘，但是眼睛就在家套路在那的别别真正接定眼开一哭不如慢慢这公公五六个养的很深的五六个少个人生来得去对了一哭嘛，这口气是高门前立下一个年纪轻轻噔噔亮亮的小猴子，一口水下的富家子弟，心里是感激。哎呦，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带不唱了，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了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呀、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 岁，长又长得漂亮，哎呦，唱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他马上就来。我瞅瞅，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喏喏喏喏，就在那里边。 一里指马中归里一指，再加入一里谁指的方向，外高队去一看。这可就心里多了一个姑娘，因为我姑娘大是个太阳，姑娘李公山的那样子看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张冷酷还是蛮清爽。这可就你身浪下在你的上海过个几百出尽了母啊，这浪下一双裤袜子，一脸的斗鼻子，灰蓝门的水里下拎着两张袋袋，这六个姿势与四个字门的对话，上个字尿浓当子漂亮。这口气个外公娘越追越近，越追越近，追得近看得清，反正是带了一张鼻孔一看的啊，东东就吃好意料之外，反正是中档子黑大楼梯上子摆出来的姑娘，中国人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那可里三家不用风云依然，黑大鼻子，美丽大光，迷失大火，没啥黑道，红白斗车，十分不让，微微的弥漫，心月相仿，高高鼻梁，开阔的印堂，女被欺负，世路汪汪，西游的智人，西八个马上，两耳不服，冷酷于言，这像车的细哈地闪，党员的黑布，还有四个字叫万能有光。身在缅甸，样样是道，面露片冰，心无披光，这盖一层衣斗，高一层衣衫，浑身有彩，还有名堂，这上一份特许，当一份特胖。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上有最高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四大美人不能得的披光，就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只能给清理来了神经那个低了。哦，北郊是你们来日苦姑娘都是美好，可为姑娘的写好字我也肯白了啦，这个姑娘的唱就非听不可。哎，啥子话姑娘不来听看的，姑娘一打个听看不知路到位的买出来，为啥一个人秋子大妈随地二手，反正的身浪下插个山塞，等都一样随地二手，不等大家知道。开车人秋子给张张张马正是张张浪下一过，谁突然是我不白，马过去谁却撇带个外公娘。这口气的外公娘追在人秋子里下，我够高子插一插开。够忙成够高子往下一放，够背都是牡丹水里向，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心里浪一浪高山，没关心今朝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买卖怎么样啊？ 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厂。 真的？ 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儿，大概有五六毛呢。 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 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 No No 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成归的一楼。 哦，是吗？ 嘿， 也是那北郊是科技的为公娘不敢直播，公娘科技的北郊是还不敢惊讶的。 少姐听到少男过 龙梯上子呀，来个观众才是肺腑最正。哎呀，

好的心唱。 那上东娘唱的最越剧的辰光，可上撒娇的眼睛对着观众当中叮叮眼睛，叮叮先生，叮叮眼睛，叮叮大方，各位观众身上一身的。那三十个八月，是不是头里像文良文，么脚里像王良王呀？文林星啊，不能飞脱的，哪有家世放红？你奉大赐接受，静静得上。翠屏翠姑娘，那花园里像牡丹的翠花，大队公鸭风去么开心啊？也就回到楼朗向，并干三脚。今朝因为是上大喜事，也得你三脚捋一捋。我公要两个字并做一个字，并做个汤。看你三脚安动了不动。啊，三弟，三弟呀，恭喜三弟，好事三。 三三一听喜事，这样喜事我是晓得的。今朝苏水平带那个对白虎对上山用了开明大戏办演唱会么喜事，说万一喜事呢？但是双喜临门，喜中好来 那。 举荐后人相亲我写记下流说不见面莫怪我写记也大了 啊我们要办事的呀哦上帝分怒咋非要连干了吧我们的器官催更年 捞到夫人搭去知道，搿夫人搭起来不然三条人要拍坏呀，夫人讲立个掉，那哪吃得些呢？孩子，今朝来办事了，别太跟上午吃吃是又在妄言。孩子，放手吧。搿么阿爷得里讲，三姐来个不是本人呀，都不要花钱呀，哦，自家什么，不是菜饼搿种纸缸。今朝即使也放手，阿爷辣套子浪向掏出。哎呀，生的那三条智力下自个还得吃一个汤子嘞，你得吃个汤子的不能给毛用个石岗生个汤，给你三脚的谁是个地区呀？哟，姐姐， 嗯， 说个花油中这个他们谁是？ 谁啊？ 他呀。 三个分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的前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